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我的过去，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爱你。 就错，还是沉默？难过